伤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重的睡眠问题，北京市居民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为7.6个小时，近四分之一的市民睡眠不足。目前，北京市已进入了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的高发季节。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集体单位的消毒指南，指导规范学校和幼托机构流感聚集性的疫情现场消毒。截至目前，北京市冰雪运动推广季活动及各项的冰雪体验课走进了16个区近百所学校，覆盖了10万余名学生，已有14万名中小学生上冰上雪。北京市第4批环保督查已办结群众举报156件，责令整改88起，立案处罚7起，拟处罚金额10.44万元。北京市行政调解案年均受理超30万件，2017年的前三季度就达47万件，调解成功21万件。最近，城乡居民医保开启网上的自助缴费功能，成功后的次日，社保卡即可正常使用，无需再等待集中扣款日。

温柔的慈悲来自于南方二重唱，这首歌被众多的歌手翻唱，但是在他们的演绎下却显得格外的独特与动听。很多歌手呢，对于音乐的演绎，为了追求差异化和个性的特点，丢失了最初关于美的部分。而南方二重唱在演绎每一首歌的时候，都是以美为基础，再来放大自己的特质。所以他们的演绎有很多歌都适合反复的仔细聆听。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，《我是真的爱你》。 Thank you.

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该有勇气去爱？ 湿润了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光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开幕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大会，并为获奖人员颁奖。广电总局近日发布通知，要求受到总局整改、警告、停播处理的节目，一律不得复播、重播或变相播出。2017年我国政策性信用保险年度承保金额达到了524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1%。面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承保金额达1298亿美元。1月8号起呢，北京市尾号限行轮换，1月8号至4月8号，周一至周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、1和6、2和7、3和8、4和9。北京市燃气集团近日公布，本市10个区的328个村的12.6万用户已用上管道天然气，供应管道增至6条。2017年全国林业产业总值首次突破7万亿元大关，森林旅游、木本粮油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成为拉动林业产业发展的新动力。受近期持续的低温大风影响，在黑龙江青海湖出现了高度约为20米的冰墙，错落有致，绵延几十公里，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冰雪长城。 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。没有你，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

庾澄庆的一首歌曲《热情的沙漠》送给你。十年前的你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也谁能想到现在互联网的应用已经如此的发达，也不由得让人在想，十年是真的有很大的改变的。那么一边听歌呢，一边和你聊到这么一个话题，放眼未来的十年后，你觉得做什么生意会更赚钱呢？微信订阅号里来搜索添加经典九六九来参与留言。当然你也有机会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祝你好运。